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咁呢好开心今日继续当家作主下集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阿赵丽娟女士，咁赵老师啦，我简称佢赵老师啦。赵老师识个 hello 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赵老师咧，今日上次我哋讲得好开心，但系都仲未讲，有啲嘢仲未讲到，咁啊冇办法啦，要请佢上嚟再讲多次啦。咁就系继续讲埋落去，关于能量医疗啦。咁简单背景先，咁可能上就有啲听众冇听到嘅。咁赵丽娟女士咧，其实系一个自然疗法能量师啦。咁佢收集咗唔同嘅能量疗法之后咧，其中包括佢常用嘅咧，就会系能量医疗啦，同埋经脉音疗系统嘅，就系、是、跟呢个世界能量嘅大师啊 ，Donna Eden 同埋 Sandy Watt 咧，就去学习。佢呢度 Eden Energy Medicine 伊顿能量医疗系统，佢亦都有跟随另外一个自然疗法能量嘅专家陈宁博士咧，就学习经脉音疗嘅。咁今日咧喺以下嘅时间咧，其实除咗分享个个都我哋当家作主啊嘛。咁当家作主嘅目的就系咩？就系、是、我哋掌握到我自己嘅人生啊嘛。我哋人生包括当然我哋身体健康啦，情绪系统啊，所有嘢啦。咁 wellness 啦 ，holistic well-being 啦，或者咁样嗰全体嘅状态都系 perfect 嘅。咁我哋都想做到呢样嘢啦。好，咁唔好咗咁多大家咁多时间啦。咁其实我哋想讲翻就系点样有一啲自我调节嘅小 tips 啦。我谂大家都想知道多啲。其实如果系咪真系得噶？我哋即系自己同自己去处理自己呢样样嘢系咪真系得咧？咁不如咁啦，我自己有个少少个人分享先。我系白老鼠嚟嘅，唔系。咁其实之前咧，我见到赵老师之前咧，第一次见到佢咧，咁啱啱咧佢就教咗个方法，咁我觉得好 amazing 咧，就系我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就系话我之前去苏格兰去旅行咧，那个肩好鬼重噶嘛，咁只手咧右手嗰只大拇指嗰条筋咧就痛到死，即系好似人哋讲嗰啲网球爪咁啦，因为太重扯亲条筋。咁点算呢？人在外咩都做唔到。咁突然间就谂起赵老师教我点样去帮呢个网球爪咧，或者嗰、那个有啲人话手腕发炎啊 ，soft 嗰啲， 总之其实腕管综合症 系啦 ，professional 啲。咁其实就系腕管综合症呢样嘢咧，咁其实就系透过唔同嘅方法啦，即系佢应该会讲法，佢讲会好啲。咁我就根据嗰个方法去做啦。咁会癫一日内咧，我只手就唔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 amazing。咁亦都我翻嚟香港之后，记得要揾个赵老师上嚟同大家分享更多嘅 tips。咁好啦，呢个系一个 open 嚟，呢个 tips 系咩咧？ 嗱，呢个 tips 就好简单嘅啫，大家都可以做到嘅。咁你亦都证实咗系 work 啦，系嘛？咁就系用手指公同第二只手指，咁咧就系喺嗰个你嘅患处啦，譬如你系腕管综合症咁就算啦。咁就喺你嘅呢个叫咩？手腕嘅地方吓，咁就用呢两只手指，系手指公同埋呢个食指，就系搣个皮肤，轻轻去搣嘅啫，即系唔系好大力嘅，唔使好大力嘅。咁又好似我哋英文讲法叫 butterfly kisses， 即系好似蝴蝶咁样，好轻柔咁样锡下你咁。咁所以又用呢两手指咧，就搣起啲皮肤，即系大概咁样，好似啲蝴蝶锡你咁，但系就系咁搣起佢，搣起佢，搣佢。由手腕你可以一路上到去手踭嗰度都得。咁两即系内啦，内侧同埋外侧你都可以做。咁嘅时候咧，就可以舒缓到你呢个腕管综合症。咁有啲人咧，佢未有腕管综合症。但如果你话喂成日都叫做咩老鼠手系咪而家叫滑鼠手唔系老鼠手滑鼠手 用得踎梭 用得踎梭，即系其实点解系会有呢个腕管综合症嘅原因咧？之一咧就系因为你成日都重复同一个动作。重复同一个动作咧，咁你嘅肌肉啊，或者你嘅筋咧，就会系喺某一个状态，长期喺嗰一个状态，咁个能量就 fix 咗喺嗰度啦，咁就唔通啦。所以咁，但系你用头先我讲嘅方法咧，就等于系好似 set 咗个 hit 咗个 reset button 咁 ，reset 佢重设佢，咁佢啲能量就开始喐翻，咁就唔会痛啦。 咁所以其实好多人咧就会话减肥咧，好多人未攞去搣脂嘅，痛到抽筋嘅。好多朋友即系可能做一次疗程咧就唔做啦，因为真系好痛。咁其实可能个原理都类似。 我就未试过搣脂，所以我唔系好知佢哋用嗰、那个手法系点。 我都唔知啊，但系呢个听啫。我突然间谂起，咁其实系啦，其实就系咁样搣，即系好似我要搣你嗰只啦，但系唔好咁大力啦。 但 系 好轻吓，轻轻就得噶啦。 轻轻力咁样去做，其实就通翻啲 系，因为个目 的是要重設翻那個肌肉那個 button， 即係重設翻佢，咁佢就自己會流動翻咯。 嗯， 系啦， 我哋大家，你哋可以翻去试一试， 试一试，系啊， 试一试。 因为呢、這个呢一个方法咧，我试咗唔同嘅人系屡试不爽嘅，系啊，真系，所以我都觉得 初初简单， 系啊，好简单，但系就有效咯。 因为我自己试过咧，我试过咧就我太过狼啦，当然就搣到我只手咧。瘀咗一粒一粒瘀咗，但系都 work 嘅，但系因为我太大力啦，所以大前提你自己去安排啦，因为我啲肉太实，咁所以我可能大阵啲去搣，搣完之后咧，其实系得嘅，咁但系就可能会有少少瘀咯。其实瘀都系另一个系 会嘅，即系你搣嘅时候，如果系可能会有少少类似刮痧咁样嘅效果，系啦系啦，即系出嚟就会一点点咁样咯，红色咁样啦，系啦。 咁其实就系、是、都系代表有个通咗做咗少少嘅。 即系有个释放，有个释放， 有个释放。咁如果系话我哋成日都会头痛嘅，有冇啲咩方法？ 成日头痛，其实头痛咧系一个可以系一个比较复杂嘅能量嘅状态，即系可能好多原因会令到影响你嘅头痛。咁如果其中一个简单嘅方法，大家可以试嘅咧就系、是我哋叫做爪顶轮吓。爪顶轮嘅意思咧就系、是。你可以用你嘅指腹吓，四两只手咧，双手嘅指腹咧，就先放喺额头，少少用力压落去，跟住就吸气啦，用力压落去，跟住呼气嘅同时咧，就将个手两只手向你嘅耳仔，即、就、系、是、向外拉，然之后就呼气咁样，咁由额头开始一路沿住个头顶，一路去到颈后边。都是做呢个动作，然之后最后呢就将个手两只手放喺个膊头上面，跟住再吸一口气 ,hold 住停留。到你觉得要呼气嘅时候呢，就呼气嘅同时呢就将两只手喺个膊头嗰度向身体拉落去。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就是、叫做爪顶轮。因为我哋而家冇影像，唔知大家即係咁嘅描述听唔听得明，但相对系比较简单嘅动作囉。 即系就会可以系其实放松翻 啊！做呢个动作嘅目的咧，系等嗰个头，可能我哋有时候因为用脑用太多咧，咁就塞实晒所谓，咁样去用力去压落去向外拉嘅时候咧，就制造啲空间，等个能量可以流动翻。咁就因为其实痛就系因为堵塞啊嘛，咁你制造啲空间咧，能量开始喐翻咧，你就会冇咁痛啦。 呢、這个应该可以讲系另类嘅奴隶自己治疗，系咪？咁我谂我重复多一次先啦，可能比较复杂少少，听落去。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其实你两只手嘅手指咧就四只手指咧，我讲四只手指其实就系四只即系八只啦，八只手指就挤咗喺你嗰个两条眉中间嗰个头顶嗰度啦。 额头上面 啦，即系个鼻上面啦，简单咁讲。咁其实就挤咗落去之后就吸气，跟住就将好似刮痧刮开两只手，向左同埋右咧，向你个发边嗰度咧，分别向你个发边进发咧，就呼气。咁呢个系一个动作，跟住之后将呢个动作再一路伸延到落去，就又跟住再向上就去你个头顶咧，又做多一次，跟住一路头顶，去到最后去翻啊后脑啦。 系啦， 跟住就落翻去发尾嗰度啦，跟住最后去翻颈啦，咁好似一个 即系成个调转 个 C 字咁啦， 系啦系啦，成个头颅做一次， 成个头颅做一次，即系好似调转个 C 字咁样，跟住就最后就两只手放喺膊头度，跟住就呼气 先吸气，放喺膊头度吸气，咁就 hold 住，即系停留呼吸 ，hold 住啖气，跟住到你觉得我要呼气啦 ，hold 唔到啦嘅时候就呼气，跟住个手就向身体下边拉落嚟，即系放咁样拉落嚟就得噶啦。 其实因为呢我知少少啦，会唔会系因为好多脉轮啦、经络点呢，其实都系头顶呢度啦，一路个头顶顶轮啦，一路落去腰颈椎嗰度，跟住再膊头其实系作一个按压呢，同埋跟住到呼吸啦，都影响返我哋嘅能量里面嘅流动。 冇错冇错，绝对系。 其实相辅相成 嘅。係呀係呀，冇错。即係呼吸都系等于气功嘛，我哋要点解要练气呀，呢啲全部都系同能量系有关囉。 系啊，咁其实你试下先啦。如果唔记得嘅，唔紧要，我哋你可以问翻我，我再讲多一次都得嘅。之后即系喺 YouTube 度啦，咁样。咁其实即系香港人咧，普遍就系头痛啊，就食乜乜乜啦，通常就咁食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就咁，其实即食得太多药啦，你信唔信？系咪真系唔会停留喺你个身体？咁你哋自己翻去谂下啦。咁所以可能其实有时都系关于啲气滞嘅问题嘅啫。好多时啱啱啊， 系痛就因为唔痛，冇错。 咁如果肚痛咧， 肚痛啊， 有冇啲嘢啊？唔系好咁肚痛啦，即系或者好多时人哋问你最常用嘅自我疗愈小 tips 咧，或者你好多人问你噶啦，一定系咁你会收到最多嘅查询系乜嘢？因为我又唔知咁啊， 紧张咯。 紧张， 即系譬如如果大家所谓紧张意思，可能系你或者翻工到下昼啦，已经哇个脑都塞实晒啦，觉得好攰啦，或者即系所谓压力啊，其实系一啲压力。咁最简单嘅做法咧就系点咧？或者大家可能系同人哋争执完啦之类啦，系咪老或者老细闹过你啊咁样系啦。咁大家可以平静翻吓，等自己个压力舒缓翻，等个情绪平静翻咧。最简单嘅办法咧就系、是。一成隻手掌放喺额头，就係好轻松咁放喺额头 就得啦。 第二，另外一隻手嘅手掌放喺后脑， 哦， 系啦。咁跟住咧就鼻吸口呼， 鼻吸口呼 系啦。做能即系 Donna Eden 嘅能量运动，全部都系鼻吸口呼。全部都系鼻吸口呼，咁你就咁好轻松咁放喺度。你喺公司嘅时候就喺度坐喺度啦。如果你喺屋企做，譬如话假设呢个嘅好处系点咧？你即时做系会帮助你啦。好啦，你过后，譬如话你翻到屋企啦，啊今日俾老细闹，闹完之后都系觉得气顶 住条气， 顶住条 顶住，吸唔落啊！你打屁 系啦，咁嘅时候咧，你仍然可以做呢个嘅，你一样系做翻呢个动作。你甚至咧就可以谂啦，谂翻当时嘅情景。啊！老细点样闹你嘅时候，好一路谂住一路，但系你仍然嘅手唔好离开你嘅位置，咁一样继续鼻吸口呼。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就算再喺度谂住呢个情景嘅时候，心跳冇咁快咯，气冇咁顶咯，好似对你嘅影响越嚟越轻咁样，可以减退呢啲嘅负面嘅影响。 嗯，几好喎、 啊。大家试试。 这个真係我未听过。我真係要返去试下先。 大家可以试下。 即係吻起上嚟呢，可能就係有啲火遮眼，真係大家都顶唔，即係我哋控制唔到㗎嘛，好多时呢。 咁当然啦，火遮眼嘅时候就第一步就係唔好讲嘢先，停，跟住就呼吸或者行开囉。即係离开嗰个场景啦，当然。咁然之后你可以就做头先讲嗰个动作囉。咁当然呢啲动作，如果你话正喺度，譬如老细闹紧嘅时候，你突然间咁样，可能个老细就觉得系啦，即系大家要下审度个时势系适唔适合做啦。当然， 可能你匿喺厕所做啊， 即系喺适当嘅时候可以做呢个咯，吓会舒缓到个压力嘅。 呢、這个好好啊，即系有手足疗啦，其实都系类似接近用手去同自己身体做呢个治疗。 系，其实Donna 嘅即系 Energy Medicine 咧，基本上就系全部都系用手嘅，即系因为手我哋系有一个叫做 therapeutic touch， 同埋其实因为人身体其实我哋自己我都成日讲话每一个人系一个能量体，我哋嘅手其实系有呢个能量发出嚟嘅。咁当我喺任何人咧喺另外一个人嘅身体上边去游走嘅时候，个手其实系带动紧佢嘅能量，因为我嘅手系会有能量。咁所以最简单嘅道理就系点解能量医疗会 work， 就系或者手疗会 work， 就系因为咁。咁所以Donna Eden 呢一套 EEM 咧，就系个好处就系即系当我去帮人做疗愈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咩都唔使带嘅，只要我行出街就可以做到噶啦。 你已经系最大嘅一个疗愈啦，系咪？ 即系大家嘅互动其实系好就系只要通过能量嘅互动就达到一个疗愈嘅目的咯。 其他人咧，仲有啲乜嘢小 tips 容易啲去分享嘅咧？ 另外或者讲一个 happy 嘅啦，即系唔一定系有问题啦吓。一个几好嘅就系，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到系一个正面嘅能量啊，点样令到大家开心啊咁。如果当大家遇到一啲情景系开心嘅时候，系一个 joyful 嘅，即系喜悦嘅时候咧，可以咧好简单嘅，用中指，嗬，中指喺个眉心嗰度。就 tap 即系敲，轻轻咁敲，一路敲。即系你，譬如话，假设我举例吓，你翻到屋企啊，见到小朋友 吓、嗯，唉，好开心，好 happy 啊！佢喺度好可爱啊，屋企人大家一家人和乐融融，咁呢个嘅能量系一个好好嘅能量，系一个好喜悦嘅能量。咁大家就可以，我哋希望将呢个能量带入到我哋嘅身体入边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头先讲嘅方法啦，中指喺我哋嘅眉心敲，即系有韵律咁样敲。因为你将咁嘅时候就可以将呢个开心带入去你嘅能量入面，带入个身体入面，系一个很好好嘅。 咁几好喎、啊。嗯。即系你中咗六合彩，跟住就喺度踢踢踢 即系啦，开心嘅时候就做呢、這 个。即系左右手都冇所谓。 冇所谓。 即系其实都当然我哋嘅喜悦都会带俾我哋自己身体某啲嘅喜悦啦。Oh. 但系呢一样嘢其实就更加快咯，我谂系 fast track 咗佢。 系因为喜悦嘅能量系一个好疗愈嘅能量嚟嘅，同埋另外就是感恩嘅能量又系一个好非常非常之巨大庞大疗愈嘅能量。所以呢啲我哋有呢啲能量嘅时候，我哋就喺个第三眼嗰度敲入去。 嗯，第三眼就即系头壳顶啦，唔系头 眉心 啦，眉 心 啦， 系啦系啦，眉心系啦，我哋叫 tapping the joy 系啦。 明白，咁其实仲有冇咩其他我好贪心想问多啲？ 我睇下谂下先。OK， 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就系点咧？嗱，头先系讲喜悦啦，好啦，咁佢嘅背面反面就系恐惧。咁我都有听到一啲，即系包括喺上工作坊嘅时候，或者我啲即系个案咧，佢哋都会有提到一点，就系、是、有时候唔知点解。佢哋会觉得好恐慌或者好惊， 嗯， 系 唔知噶， 系不知名， 突然间出嚟， 突然之间出现嘅吓。咁喺咁嘅情况咧，大家可以做嘅系咩咧？就系将你嘅随便一只手吓，都唔系应该，将左手吓、啊，左手放喺心口 ，OK， 摊开你手指，即系成个手掌放喺心口，跟住另外一只手咧，你就喺第四同埋第五只手指中间嗰个指扑嘅位置，这个位吓。啊一样是敲，用第二只手在那里那个位置，第四和第五只手指之间那个指扑，是不是叫指扑后面？ 指罅的位 置。指罅后面，即是你不会敲，是啦是啦是啦，这个位置。总之接位啦，即是这两个手指的中间的位置，就是慢慢即是啦，有韵律这样敲，不用太快的。咁慢慢呢一个叫做 fear tap 或者 fear point。 嗯。 咁其实呢个系如果大家都有听过 energy psychology 啦、嗯、或者以前有亦都有叫做即以前可能香港都有就系 ETF 啦。咁而家 EFT 嚟 嘅。能量 EFT。 情绪能量。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系 啦 ,EFT。咁 EFT, 而家系即系更一个 next stage 就系 energy psychology。咁佢哋用嘅呢个 gamut point 嚟嘅。咁就系就敲呢度就系 fear point。咁因为尤其是有时候女性呢即係唔知点解佢会突然间有啲莫名嘅恐惧啦。亦都有时候系譬如可能更年期嘅即係荷蒙嘅影响。 夜晚扎 醒。荷尔蒙嘅影响系啦会可能会嘅。咁变咗佢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就唔使好急咁敲慢慢敲。一样系同时记得系鼻吸口呼。 全部都系鼻吸口呼。 全部都系鼻吸口呼。 所有嘢都系鼻吸口呼。 系啦咁试下呢个方法。 我、这个好好、啊、喎，即系好多人话突然间扎醒咁啊，惊到 系啊，莫名嘅恐惧，有时系可能唔系瞓紧觉嘅，可能系即系行下街咁，突然之间即系 好惊， 好惊，有即系有学员系同我讲过嘅，即系佢又即系好多原因嘅可能，咁其中即系譬如我谂到可能系更年期嘅一个，因为荷蒙嘅转变，即系未到更年期，你荷蒙都可能会荷尔蒙会波动噶嘛，咁样咁嘅，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咯，咁变咗你或者有啲叫 panic attack 添啦，甚至更加严重就系 panic attack。咁你喺未到 panic attack 之前，咁你可能就先敲咗呢、这个喺能量上面着手咯。咁就鼻吸口呼。当你做呼吸嘅时候，亦都可以调整你自己嗰个情绪冇咁紧张。 系啊，可能因为其实咧好多时，譬如有啲人好惊高啊， 畏高 啦、嗯，或者搭 lift 都惊噶嘛。有啲人真系会搭 lift 惊。 系幽闭恐惧症。 幽闭空间恐惧症啊。 幽闭空间恐惧症。 吓、啊，咁你我觉得我唔知得唔得啦吓。Anyway， 咁其实呢啲就系突然发生嘅恐惧事件啦。即系有时，譬如你翻工，你公司系廿八楼，咁你冇可能翻工啫。但系 又冇可能行廿八楼 系 嘛？ 系啊，咁你又冇可能行楼梯下廿八楼啫。日都咁，其实你总会有啲惊噶嘛。你喺譬如你喺个会议室开会，个窗边就见到下边咁。 咁高，咁点咧？即系你始终都可能有啲莫名嘅恐惧。即系我觉得你又可以试下， 可以试下，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咯。 即系你又唔系好，唔系系咁依放只手喺心口啫，跟住攞只手挞下第四同埋第五只手指下边嗰个指罅下边嗰个位啫。咁其实又可以咁样试下啊，不如即系你哋又可以翻去睇下系咪真系 OK 咯。即系我觉得系，其实好多时就系、是、透过唔同呢啲咁嘅少少嘅自我身体嘅觉察同埋疗愈咧，其实系真系可以帮到手 啊！系啊系啊，有绝对系可以帮到手嘅，因为都好有人试过，即系头先我讲嘅嗰啲方法，其实都系。即经过实验，经唔系实验，系试验，即实际嘅实际嘅实践嘅，系啦系啦， 系啊，一定啦。咁如果唔系都唔会攞出嚟同大家讲啦。即大家可以翻去试下咯。咁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都要纳入呢、這个另外一样嘢未讲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经脉音疗咧，其实我哋未讲嘅。咁下一节里面咧，我会继续再同阿赵老师继续讲埋咩系经脉音疗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过。